天空下起雨了，他撑的伞在你身边陪着， 可是我不快乐，因为看见他脸上的笑是很绵长的。 我很想爱他，但是眼睛在说谎，隐瞒比较容易吧，免得感情变得复杂。 我很想爱他，但是理智在敲诈，退出可以解围吗？谁能给我一个好的回答？ 爱情是模糊的，可怜的是 去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受害者。 我很想爱他，但是眼睛在说谎，隐瞒比较容易吧，免得感情变得复杂。 我很想爱他，是理智在敲诈，退出可以解围吗？谁能给我一个好的回答？ 当爱情现在危险边缘，是否都会伤痕累累？是否都会哭不堪言？